第十六集，备战。 恐惧能够轻易转变为仇恨，这是一种天生的本能的自保反应。我们关注于彼此间的分歧，而忽视了那些能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追求。我的皮肤是绿色的，你的皮肤是粉红色的，我长着獠牙，你长着尖耳朵，我皮肤光洁，而你披着皮毛，我呼吸空气，而你并不需要。如果总是执着于这些小事，我们将永远也无法击败燃烧军团，因为我将不会愿意与吉安娜·普罗德莫尔合作，也不会和精灵并肩战斗，而我们的人民将无法幸存下来，无法与牛头人和被遗忘者结成盟友。我们就是这么对待德莱尼人的，我们的皮肤是红棕色的，而他们的皮肤是蓝色的，我们长着脚，而他们长着蹄子与尾巴，我们总是生活在开阔地，而他们住在密闭的空间里。我们寿命短暂，没人能说得清他们有多长寿，没有人在意他们与我们交往时表现出来的只有礼貌与坦诚，没有人在意他们曾经与我们贸易，曾经教导我们，曾经与我们分享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所有这些事情都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听到了先祖之魂的话语，我们亲眼看到了他们与我们的差异有多大。我每天都祈求着拥有能够正确领导我们人民的智慧，在祷词中还有一句祈求，希望我永远不会被这样微不足道的分歧蒙蔽双眼。 兽人的备战训练开始了，几乎每个氏族的传统都是在小孩子们过完六岁生日之后开始接受训练，但过去这些训练虽然严肃，分量却很轻，武器是用来捕猎动物的，而非用来猎杀智慧生物的，并且兽人们有足够多的能够轻松击败猎物的猎人，不需要这些年幼的兽人学习这些，他们按照自身的步调学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玩耍与享受青春，但是今后将不再如此。奈奥祖要求兽人们团结起来的请求得到了回应，信使们压榨着他们的坐骑，在氏族之间穿梭着传递消息。有个聪明的家伙忽然想出了一个点子，训练血鹰来送信。训练血鹰虽然花费了不少功夫，而且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但是杜隆坦逐渐习惯了看到这些血红色的鸟儿扑腾着翅膀飞向德雷克塔尔和部落里的其他人。长矛、弓箭、战斧与其他武器在与平原上和森林中的动物战斗时十分有效，但想要对付德莱尼人，他们还需要补充其他不同的武器，防具将是生死攸关的。铁匠与制皮师们过去专注于制造能够抵御野兽利爪与獠牙的护甲，但现在他们必须做出能在刃砍剑刺下保护穿戴者的重铠。了解锻造技巧的人曾经屈指可数，而现在每个铁匠大师都发现他们需要一次教授数十名学徒。铁锤的敲打声与炽热的金属进入水桶时所发出的浓浓声在铁匠铺中回响日夜不息。许多兽人从早到晚地挥舞着矿镐，从大地中攫取制造武器与金属铠甲所必需的矿产。过去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有组织的狩猎，如今已经成为了日常，因为兽人们需要将食物风干贮藏以作储备，需要兽皮来制作护甲。看着排成一排在接受训练的孩童们，在作为训练教官之一的杜隆坦眼里，他们实在是太过年幼。杜隆坦回忆着父亲是如何教会他使用战斧与长矛的。如果他父亲看到这些幼小的兽人几乎被闪亮的金属盔甲压倒，手中握着兽人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武器， 会作何感想。德拉卡轻抚他的后背，杜隆坦现在每天与他的相见只是迅速而安静的例行公事，因为他不愿意在作战训练之外的事上浪费时间。而德拉卡看透了他的心思，一如既往， 如果我们能够生在和平年代，一切都会好得多，但我们无法改变现状。我知道你不会在这项任务面前退缩的。 我们是战士，我们在狩猎中成长，在挑战中成长，在播撒鲜血与胜利的战壕中成长。他们虽然幼小，但他们并不软弱，他们会学好的。他们是双狼，他们是兽人。 时间正在流逝。 我明白，但你不能让我们的种族毫无准备地投身战场。德莱尼人远比我们强大，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加快训练速度了。 显然这还不够快。 也许你们可以帮助我们，也许你们有些知识可以…… 我已经告诉了你我所知的一切，但还有其他的力量，其他的存在，生者并不了解的存在。 我知道有元素之灵，还有先祖之魂，还有别的存在吗？ 有，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我们才能够帮助你们，指引你们。 我们想要保护子孙后代免受德莱尼卑鄙阴谋的荼毒，我们需要更多帮助，需要他们的帮助。 也许你说的对，我会去看他们是否愿意与你对话。其中有一位我尤其信任，一直以来他深切地关怀着我们的种族，我会去问问他。 奈奥祖点了点头，为卢尔坎的话喜悦无比，然后他眨了眨眼睛，从梦中醒来，唇边浮现出一抹微笑。很快他就能见到这个神秘的灵魂，这个愿意给予他恩赐的人。很快，古尔丹为自己的导师端来水果和鱼肉作为早餐，微笑着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奉上食物和一杯热气腾腾的草药茶。根据罗尔坎的建议，奈奥祖开始服用一种由某些草药精心熬煮成的丁剂。罗尔坎向他保证，这种饮剂将保证他的心灵与灵魂长久地向幻象敞开。一开始，奈奥祖觉得调制出的药剂非常难喝，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厌恶。而现在，他发现自己每天早上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喝下一杯这种药剂，在随后的一天中还要喝下三杯。他很喜欢这种感觉。 又看到幻象了吗，老师？ 没错，而且我还得知了一些重要的消息。自从有兽人起，就有萨满了，而萨满们与元素之灵和先祖们沟通。 是的，当然。 这是对的，但还有更多我们不了解的存在，更多先祖之魂们能看见，而我们生者无法看见的存在。卢尔坎刚刚告诉我，他能够与这些存在交流，他们的智慧与知识甚至超越了先祖之魂，而且他们将会来帮助我们。卢尔坎说，有这么一位决定庇护我们兽人，而不久之后，他就会在我面前现身。 那么，他也会对我现身吗，老师？ 你很强大，否则我也不会选择你作为我的学徒。我想会的，只要他认可了你，就像他认可我一样。 啊，希望如此。我对能够释放您感到荣幸，这对兽人来说是一个光辉的时代。啊，真是命运垂青，使我们能够见证这一刻。